然后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您可以评价一下宝马 GT， 咱们这奖还没抽到，评价一下宝马六系 GT 的分数，五颗星满，一颗星最低，说出您的理由啊。咱们接着聊广州车展的新车。哎，今天咱们要不要再互动一个，让大家伙评一辆车的星星啊？ 先说着吧， 先说着吧，说到哪个就评 着吧。说到哪个咱们实在 说 不出来 了， 对对， 让大家评价。 对对，我们说不出来的这个就跟唱歌忘词儿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唱，其实你是忘词儿的。 好，咱们说一款比较接地气儿的、实际的，然后价格又不太贵的新车啊，全新的现代 iX35 啊。 这个提到北京现代啊，大家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印象， 想法， 比如说是 iX35 啊，然后途胜啊、 嗯， 老款的途胜啊，包括 X25 啊， 嗯， 好像还有一个 SUV。 哦，胜达， 嗯，对吧？其实他们的这个家族族谱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在本届的广州车展的时候， 嗯， 那在广州车展之前，叫新一代的 X35 已经上市了 啊哈。 然后它的价格呢，确实要比原先的这个 X35 有了很多的惊喜， 对对 对， 对。 而且那款车有一个很有意思一个亮点，它是现代跟百度联合之后做的那套新系统的第一款搭载的车型。我觉得这个 这 对这个新一代 X35 咱其他方面咱就先不说，就至少在这个智能互联上面。 那我有个问题，我想在车机里边装一个高德地图一定是不可以的喽。 那肯定是内嵌百度地图了， 哦， 对吧？ 嗯，上次我觉得特别逗，那个那谁家就是人家可以 是双系统， 哎，百度那什么双切换， 对对对， 啊，就哪个好用用哪个， 对，没错， 这也挺好的。 他们都说啊，其实让百度跟高德可能多说两句啊，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是这个准，有的时候是那个准呢？ 嗯， 它是看你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开启的这个同一道路的装机量的这样的用户。 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我的高德地图就是设置成使用状态下分享我的位置。 嗯， 我平常的时候它是获取不了我的位置的。 对， 即使我在坐车。 对，这个时候百度就没法拿它 来打我的数据， 所以这百度可能就要比这个高德要丢失了一个人的数据。 嗯，没错，而且我的手机里没有装百度地图，所以说百度就比高德少了一个数据。 对，所以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用这种在线导航的时候，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多切换一下的， 是可以尝试着用几种导航来看一下这个不同的位置， 嗯， 会可以达到更均准的状态。 没错，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在车展当中呢，除了这个 iX35 还有那个小 SUV， 我觉得就是它应该算是 iX25 之后的， 对， 这个小 SUV 很漂亮，我觉得挺好看的。 是最新一代 SUV 的设计的， 它也 对， 采用了这种小眯眯眼设计啊。 对，这样的设计放在小型车上真的很棒。 对，而且其实我们就客观的说啊， 嗯， 现代的这几款车，在外观上，在某些局部和细节的处理上， 嗯， 还是挺到位 的。用林川老师的话讲，外观内饰的样子范没问题 ，UI 设计没问题，都挺好看的。 哦， 这就是他对现代车的评价。这个也是我们很中肯的评价， 而且这说的这个小车呢，咱多说一句，它是有望国产的， 它是必须要 啊，对，就是说以后国产之后呢，咱们可以期待一下它的动力匹配。 嗯， 现在有 2.0 和 1.6T， 那么有之前有消息说呢，它那个 1.4T 应该会用， 哎，1.0T 的那个 三缸 车也有可能会进到国内。 哎，那你们说 1.0T 他们会卖多少钱呢？ 撑死了！按照现在北京现在的 小 逐渐往下压的这个定价来讲， 10万、11万 到不了，估计 哦，那就有 8万多9万冒头，肯定低配就可以买到， 那就有诱惑力了。我跟你讲啊， 嗯， 所以说我们期待一下吧。 因为现在北线看的自己看很清楚，他们很务实了，就是由于很多很多原因，所以现在今年卖的并不好，包括起亚。所以他们现在今年就是 先减市场了吧？ 对，从8月份开始就慢慢在逐渐调整经销商，在逐渐调整这个价格。 对， 他们之前出了一台4-5万的小车， 啊，对啊， 合资品牌啊， 瑞纳 呀，啊，而且小样子很漂亮的，所以说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而且要比那个车要比赛欧还大。 是啊，所以说，嗯，你让 这车。 你就挤的自主品牌压着合资品牌打， 嗯，行吧？这车说的有点多啊，咱们就不评星了，咱们，怎么着是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新车。另外，我跟听众朋友讲啊，您对广州车展新车哪款关注度比较高啊？通过微信来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您打个666，我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你打个666也不知道什么车呀？ 六系基地，所以说七颗星嘛，人家也不是没道理的。 嗯，好好好，你们赢了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飞驰而去的是风景。飞驰而去的是时光，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 搞活动送惊喜还要拼人品，没诚意。 人保车险诚意百分百，通过中国人保官网 APP 公众号成功试色保费赢得物卡，最高价值200元。 4001234567。 林湘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郭庆林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您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林湘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郭庆林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您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聊广州车展的新车。接下来这台车应该是大家伙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Jaguar XEL， XEL， 嗯， 这款车型实际上是，咱不能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吧， 但是关注度 至少确实是应该这样做。 就是 因为 趋势使然，就必须得这么干了。 因为在十号的时候，就是讴歌。咱们一直好像觉得也是不是太不温就是太不温不火的这个讴歌推出了自己的这个 TLX-L，所以那款车型它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所谓很棒的一个中级车的一个标准。 哦，是那个大家伙， 就是超级斯铂瑞 那个大家伙的大号， 中号家伙的一个大号，斯铂瑞雅阁那个级别的大号。 我 他有点晕，他不知道 TX 是什么车了。 TLX 斯 铂瑞跟雅阁 啊 ，LX 还有一个大号是叫是 RCDX， 哎，行了，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咱们现在说的是路虎节。 我明年去欧哥的展台转一圈。 对，然后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这个 XEL 呢，我觉得是让很多的年轻消费者他们会直接去选择的。 其实这款车啊，当你走进它，仔细的去看一下它的做工和它的一些配置上的那个细节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之前的进口版本区别并没有特别大，只是说我们在尾标上多了一个奇瑞捷豹这个标识， 像一个 L 那样的。 如果你咱说你把这个标如果买回家自己去掉的话，真的是， 对，基本上现在大家可能都愿意给它抠一抠。 XEL 它的做工啊，我真的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 但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这款车型它瞄准的是谁的市场呢？是 C 的市场，是三的市场，是 A4 的市场。所以竞争说实话很激烈， 很激烈。 但是英国车我觉得在国内市场当中它不会卖的特别大，对吧？它的这个数量不会特别大，但绝对会有一席之地。 有的， 就是因为原来的 XE 它太个性了，太小了，太紧凑了，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还不如选择一个那个大点的车，我可能全家都能兼顾到。对，现在这个XEL 出来了， 对对对， 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车型，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无缘见到它最新版本的一台车型，就是 XF 的 Sportsbrake。这款车真的是太漂亮了。 很漂亮，这车确实很漂亮。嗯，然后再就是它是一款高性能的四驱旅行车。 就我记得早年间捷豹是有一款旅行的，然后后来 那款旅行是上就是用的还是福特的发动机、嗯、EcoBoost 的 2.0T 发动机，当年卖的很便宜，50多万的指导价格卖到了34万。我在买现在的这款车型的时候、嗯、我真当时真是想买这款车了， 就那台车， 但是还忍了忍， 特不，但那台车说句实话，如果说刨出去那个、嗯、你不考虑那个发动机的话，里边的豪华感、乘坐感、舒适感， 嗯， 和整个的做工都非常的不错、嗯。 其实这车就更有格调了，因为我们大街上如果看到一辆奔驰的那个 Shooting Brake， Shooting Brake 那个， 你会觉得那是豪。 哎呀，这个车就是给你一种那样的感觉，但是突然间你要哪天大街上看到一辆这个捷豹的 车 的话， 这个车我觉得是就是美， 对，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好优雅，这个线条、嗯，然后它其实它是性能很强劲的，嗯、这个广州车展首发都是四驱的， 哎呦真是。 对， 哎呀， 钱也好，反正， 所以说，一水也不用太这个遗憾啊。 我等着收二手吧。 啊，别， 不，其实 不，但我跟你说啊、嗯，就是这两年还好。如果说同样是这台车，如果放在大概5年前， 嗯， 我估计你还能够便宜20万买到它。 嗯， 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对于旅行车相对还相对较之前还是要认可一些。 对对对 对， 在我们狂轰滥炸的炮轰之下， 还是要认可一些的。 嗯，所以这两台捷豹的车型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就不平行了吧？ 不平行了、嗯。 好，那咱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聊新车。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聊广州车展的新车。刚刚说了大捷豹，哦，再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个豪华品牌吧。 豪华品牌，这个。 第二梯队的豪华 算是沃尔沃，这应该算是沃尔沃现在应该会走量的一款车。本来 X60 就是 这款车、啊， 这款车是爆款吗？你会觉得是爆款？ 我觉得会是爆款， 会是爆款。 这款车说实话，我其实挺关注的，嗯、因为它的外观跟现在的 X60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车我问你啊，你是关注这台车呢，还是觉得你这台车不错，你想买呢？这两个 逻辑。 对，因为其实老车一直吵着说想把自己那台车做一个升级。就是它可不可以说让你关注到达到想买的程度了呢？ 就是说，已经达到了，而且这个它的这个空间大小啊，还有它的整个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啊、OK 的， 就等年终奖了是吗？ 你看，哇塞，有这么多吗？ 差点骂人了，是什么？ 你没发现我这是挖的坑吗？ 这个你看它的 压力很大呀。 你看它的这个整个一个 外，我到年终奖的时候送你一模型，你放心，肯定是 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也可以。 年终奖不发你了，就。 X60，X60， 我觉得它的一个变化是我比较喜欢的，它这种外观，包括里边、 嗯、 啊，它变得已经很阳刚。 对，我喜欢沃尔沃把车头拍扁的 啊，就是它，你看它的对手X3。Q5 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国内还没看到、 啊、还真是 Q5 一直没动静、啊、 我们没看到 Q5 的这个、嗯、就是说 Q5 的时间也很长了， 对， 奥迪我估计也等 X3 的那个，可能就是离这个全新的 X3 到这个国产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嗯、再说那个价格也是、嗯、应该是 它不是还有 X1 的，对， 还那么大个了，现在 还比较贵了、 嗯、UKL 平台 X360 我觉得它很 OK 啊，而且它这一套东西下来之后就让国内的消费者，我不知道我所周围了解的啊、 嗯、 到的情况，就是很认这一套东西。 嗯嗯，就这么说吧，自打沃尔沃出了那个 S90L 的，就是 S90 吧，就亚太沃尔沃的 S90， 然后出了个那个 T4 版本的车型之后，它就把很多的车型售价拉低了，就已经拉动了很多消费者对于沃尔沃的关注。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全新的沃尔沃， 其实 S90 出来之后，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它的价格就很低了。 对， 就这套全新的设计语言还受到人关注， 嗯、 所以就未来 XC60 就我那我之前不是我老说我去太原嘛，人、 嗯、 经销商就每次见我的时候都面带笑容，嘴角永远是上扬的。 哦， 就突出一件事， 很好卖了。 他们照之前已经开心好多了。 嗯， 然后他跟我说 XC60 在我们这儿一定会好卖， 这是件好事。 首先， 好事， 哎、对， 而且 沃尔沃的车作为家用的话，我觉得。 至少安全吧 ，OK 吧，至少安，这大家不知道它现在设计，但提到沃尔沃，大家都知道它安全吧， 对 吧？ 我前两天我说我因为我有个朋友买了一台原来的那个 XC60，然后我说这新 XC60咋样？ 嗯，买早了， 买早了， 买早了， 但它买便宜嘛，对吧？ 对， 不是，它是两年前买的。我说那你要是换的话，你觉得换吗？如果价钱合理的话，我可以考虑哦。 哦。 所以说，沃尔沃出点那个强大的那个沃尔沃什么，那叫什么忠实客户置换政策吧。是吧？ 忠实客户置换政策， 就凭老沃尔沃 XC60 置换新的 XC60 打个什么折扣，是不是？ 嗯。 不过我觉得沃尔沃应该这台车不愁卖吧？ 嗯， 老车主， 我觉得也是。 嗯，那就不平，还平行。 应该在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它会成为一个热，就是新星嘛？ 平星吗？你 不平了？ 那、啊、不平了啊、 嗯！ 好，咱们再来关注下一台车， 对，咱们快快说，还是 SUV。 嗯 嗯，最近呢，其实这几年在说车展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焦虑的，就是大家一说到爆款或者一说到就是当红炸子鸡这样的车型的话，基本上都是 SUV 的款，它不会有很多的这个其他 的 车款。 国人的消费理念已经形成了， 美国人都这样了。现在 这个换车， 嗯， 我比如说第一辆是两厢车、嗯，或者是一辆三厢轿车、 嗯，我必须换 SUV， 我肯定第二辆80%以上都是来辆 SUV。 嗯， 而且 是也没开过， 而且新进的就是新买车的用户，你说两厢车吧， 小 SUV 吧， 两厢车吧，就可能就觉得小点儿， 嗯， 对吧？ 嗯、 买三厢车呢、 嗯， 可能预算上又高一点， 嗯、 所以那我来辆 SUV， 所以还真是、嗯、这个小 SUV。你看咱们现在要说的这个斯柯达的 Carraco， 对， 嗯， 这就是柯迪亚克的 小号版本， 比它小一点， 小号版本 小一点， 嗯，其实跟柯迪亚克差不多。长得 感觉是 长得是一样的，嗯，长得是类似的，然后也是高配车型会搭载这个 LED 大灯， 对， 全液 晶液化。 但你看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它大哥上，柯迪亚克整车就没有软地儿，就全都是硬板，包括中控台，包括门板、扶手部位，全都是硬塑料。所以这一款车型在国产的时候，如果它要跟上汽大众的几款车型区隔开来的话， 那它还是硬的， 它还是硬的。 嗯， 那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这个角度，一是降成本，二是便宜，跟自己的兄弟车型拉开一个售价区间，别打得那么火。那你不觉得其实斯柯达有一些车型还是很可以、很值得推销、可以去买的吗？ 其实这款车我们马上就联想到之前现在也在卖那个野地啊， 嗯、 那个车可能大家觉得、 嗯、野地可能逐渐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逐渐应该就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来替换掉那个的。嗯，就是它还是应该主打的性价比 啊， 在这个同时里面突出它这个车的一些优势， 嗯、 比如说它的可能就是这些用配置啊，还是用一些政策上面的来吸引消费者。 不怕你硬，就怕你不贵，就是不说反了， 不怕你贵，就怕你不硬是吗？ 不是，反正就是硬不怕，但是我只要便宜就没事儿。 中 国 还 是中 国还其实还是要分品牌的。还是要分品牌的，反正，这款车型如果卖的价格跟现在野地的实际成交价格差不多，相差不过5000块钱， 那它应该会火， 应该还可以， 应该可以， 因为柯迪亚克的已经成功了，对于斯柯达来说，它已经成功了， 嗯， 对吧？ 哎，但是就我觉得斯柯达始终是等于说，在某些方面还是受制于上汽的 那是必须的，那没办法， 所以 没有办法。 他始终给人感觉就是 不是都说我是后妈养的吗？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斯柯达的很多的设计还挺用心的，就都挺棒的。我们期待吧，它以后会更好一点。 对，说一个 MPV 吧，最后一款车了吧，就是 啊，对，这是最后一款，谁呀？ 歼八，对。 广汽传祺的又一个全新力作， 广汽传祺的 GM8，一个 MPV。 对 MPV， 我怎么这两天是不是打那个什么打多了，满脑都是 MVP？ 、啊、 我跟你讲啊，挑这款车，我脑子里刷刷刷出来两三款车， 嗯， 就是一款是那个 阿尔法 华颂七， 华颂七， 一款是 上汽大通， G10， 嗯， 哦 G10， 就我， 可是你不觉得这就是阿尔法吗？ 这个车啊，前脸啊，真是像阿尔法。侧面呢，像 GL8，GL8 不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一块市场相对来说就 其实挺激烈的， 几个人就分，看怎么分。 就老大说 GL8 我先拿 80%， 其他你们再说。 我倒是觉得这说明广汽传祺信心很足，哦，我是这么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可以这么说。 GS8、GS7、GS4、GS3 已经带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嗯， 他从这些市场反馈来看， 嗯， 他确实已经摸到了消费者的脉络。 你知道，就是十月份的这个销量啊，就是咱们上一个月，传祺卖了5万台。 对呀， 那相当不错了。 哎，那我有个问题问你们，你们觉得在这种车型上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 价格，传祺的价格一直不会虚高。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车它在这个级别的市场竞争力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依然是打不过 GL8 和那几个老品牌。 嗯， 但是这个它的进入可能瞄准了，比如说我那个市场我争不过你，那我退而求其次， 哎， 我去找一点别的市场。比如刚才洪城提到那两款车型，华颂7和上汽大通的车，我们在上海的那个打车的时候，经常能打到这些车。 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突然间发现了，可能还有另外一条路要走。 我去找一些什么这个公司来把我这车现象， 现在其实华晨就在这么做， 对，现象市场铺开。 嗯， 我让大家先脸熟，让大家知道我的产品如何，慢慢的我的产品质量啊，还有这些口碑我都建立起来了。 而且 这倒是一条路， 而且传祺跟很多的。就是一些公务用车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嗯，政府采购还是有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看看吧。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说在同样价格内把内饰的一些舒适感和豪华感做得好一些的话， 嗯， 会受到青睐吧。 是是是是， 好，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就聊到这儿，然后明天咱们还聊广州车展，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抓紧时间问啊，就是我们是一般是说一天少一天，马上就快说完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昨晚做一个怪梦，传说的阿拉丁复活，偷偷跟我咬耳朵，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